金钟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翻嚟讲啦，咁啊，呢个嘅追台青啊，有冇三个嘅外省代表？ 嗯， 好啦，唔系本省代表 ，sorry， 唔系外省代表，本省人。边三个本省人呢？ 一个 连姓连嘅， 唔系。那些是半山來的、 okay. 那些不算是全全本山人、啊、半山來的嘛。連振東呢是呢因為他接收的時候有他的嘛、 嗯、 其實呢他是呢連振東呢其實呢就是去了大陸再回台灣的、 哦、 所以他是半山所謂在台灣叫做 明白 唐山人、啊、 是 半山來的是、啊咁真係本山人咧就三個嘅，喺嗰時嘅曾族裏邊，一個林陽港， 嗯嗯， 港伯， 嗯， 係啦，一個李登輝之後做咗總統， 嗯、 一個咧邱創桓， 係 邱創桓之後做咗考試院長， 係 係啦，三個啫。咁咧其實咧開始嘅時間咧應該咧就係、是、咧其實咧應該阿港伯領先嘅，不過最後整下咧就唔係啦。有得意嘅，佢當時咧就呢啲其實咧開始咧開始本省人咧開始入到個重要職位度，起碼八十年代初係阿李登輝做台北市長啦。以前台北市長係官派噶嘛，官派台北市長嘛，高雄市長係官派噶嘛， 係。 起碼佢俾個本省人去做， 嗯哼， 林陽港做過台北市長， 嚇， 係啦。跟住之後咧，只係咧佢有一個位置咧，因為咧黨裏邊咧唔俾佢用本省人做嘅行政院長， 嗯， 一定外省人揸旗， 係 係啦，所以司法院長最後俾阿港伯做過， 嗯， 係啦，咁行政院長咧佢揸旗嗰啲咧，譬如話頭先講過就係孫運璇， 嗯， 李煥嗰啲人揸過，係啦，或者阿邊個？阿余国华 系 系啦，嗰啲系外省人嚟嘅。 嗯， 咁啊，孙运璇其实系佢好熟意嘅人嚟嘅，因为孙运璇真系有料嘅。 嗯， 人佢其实系台湾而家嘅经济嘅握嘅经济嘅台湾嗰个黄金时代咧，经济起飞咧，其实咧主要系几个嘢，主要系李国鼎同佢， 嗯， 令到经济起飞。 嗯， 孙运璇有料啊，真系，不过真系唔好彩。 系 系啦。真的非常不幸 嗯 是的如果不是我想屬意他是屬意他、 嗯、 能力上面是高的 嗯 那沒有了他了那怎樣呢都是這樣令到他開始改變主意了找本省人 嗯 他知道一件事呢就是呢如果都是還是外省人的話呢是永遠解決不到整個族群的問題的那些仇恨是永遠解決不到的 是的 是的同埋咧，佢當時咧，其實咧，佢已經面對咧，其實共產黨咧、已經揾人咧傳話俾佢噶啦。 係， 喂，傾下、 嗯。 鄧小平揾咗嗰時，鄧小平咧就叫佢葉劍英，傳話俾佢。 係， 係啦，就話喂，又大家中國人，有冇得傾啊？ 係， 咁樣啦，咁樣敵對唔係辦法個噃，咁樣。 嗯， 跟住咧，阿蔣國冇理佢，蔣國咧就用一樣嘢回應佢。國賊不兩立， 係 明唔明啊？ 明白。 但係 even 係咁， 嚇 開始佢都要放鬆一樣嘢，放鬆就話咧好多老兵探親嗰度，係啊，蔣經國年代開始放鬆。 嗯，俾佢哋翻去。 係啦，開始放鬆啦。 係。 仲有一樣嘢就係戒嚴。 嗯。 你要明白，基本上是四九年之後咧，國民政府去咗台灣之後咧，一路都戒嚴嘅， 嗯， 同埋新聞自由係冇嘅， 嗯， 結黨集會自由全部依係憲法上面係停止咗嘅，因為動員堪亂時期， 嗯， 係啦，最後咧佢咧就八十去到差唔多咧，佢就嚟 L 嘅時間咧，一九八八年好似戒，一九八八年戒嚴，我冇記錯嘅話， 嗯， 係啦，戒嚴。這個是一個突破還有86年呢民進黨成立呢本來應該是非法的 嗯 他都算了其實捉得他的警備總可以捉 Q 他那班友的其實 是但是懷念他都想著放了 是啦 那麼捉你做什麼鬼嘢 時代在變嘛潮流在變嘛 明白 是啦 咁樣啊，咁啊跟住放咗啦。其實咧，佢要喺嗰個時間咧，佢面對兩樣嘢嘅，一個咧黨外壓力， 係 黨外咧就係咁咧。國民大會裏面已經其實不斷在改選，因為實在真係死噶嘛，啲人會， 嗯， 你四九年嗰啲萬年國代 死咗啫，大佬真係。 咁你啲增壓選舉咧，其實好多黨外啲人已經入咗去噶啦。係 啊。 咁咧日日咧就鬧嗰班老賊， 係， 仲要鬧埋佢。 O K。 係啦 ，even 佢都真係佢嘅功多啊，大於過啊，但係嗰時都仲鬧緊佢。 你嗰陣時大家又鬧鬧噶嘛，係咪先？ 係啊，佢都照鬧噶嘛，係咪先？咁咧。 佢要打 下 交先 啊嘛，係啊，打下交先啦，立法院啊，反正曾偉立爭，因為佢永遠係少數啊嘛，因為佢壓住咗啊嘛，因為萬年國代啊嘛，所以咧梁振英之流又唔識嘢嘅，我遲啲咧就同你講下咧，朱高正係乜嘢，係乜嘢，係乜嘢貨色？ 不過朱高正今天又不堪入目啦， 朱高正今日唔好講啊，佢仲講朱高正。 OK， 繼續啦，講翻英國年代嘅先。 係啦，咁咧其實開始有啲咁嘅朱高正啲人咧，就開始咧做立委嘅，增壓選舉啊嘛。 嗯， 係啦。咁整下整下咧，其實咧係其實咧佢已經咧其實咧嗰時咧佢又頂咗一樣嘢喎。 嚇！ 國民黨裏邊嘅既得利益。 嚇！ 喂，大佬，你放啫，嗰班又唔放，咁點咧？ 係咯，你要民主自由化啫，我唔要啊嘛。 係啊，佢嘅利益受損啊嘛。係。係啊。 嗯。 咁所以咧。其實咧，亦都因為呢個原因咧，佢點解要揀接班人，揀翻本山人又咁解？一本山人先會貫徹做咗呢樣嘢啊嘛。 明白。另外山人就變翻行翻回頭老路。 行翻回頭老路啊嘛，係啦。佢到最後其實佢喺度行到最後呢步，其實台灣已經基本上開始民主化噶啦。 係。 只係咧未有催化劑嘅啫。令到個民主化更上一層樓。咁呢樣嘢咧，佢 L 咗之後咧，其實咧佢亦都咧有樣嘢嘅。佢都覺得係要慢慢變嘅，但係佢唔好彩，個天唔俾佢慢慢變， 佢死咗， 係啦，死咗， 死咗， 係啦，死咗， 係 個天唔俾佢慢慢變， 好， 係啦，咁最後咧個焗住俾李登輝啦，佢都估唔到李登輝變得咁快，我諗佢而家佢就算而家，我諗佢都真係估唔到。 唔緊要啦，咁但係一個問題喎，咁即係當然以李登輝嚟講，李登輝就應該至少佢都即係據我認知就佢都係即係佢就從來都唔會。即佢就唔會反蔣經國嘅，亦都唔會鬧佢任何一句説嘢一個嘢。 對，冇蔣經國，佢冇佢。 咁同埋就即係只有一樣嘢，就其實肯定都係要認同啊蔣經國嘅，即係佢嘅思想，我哋先至會即係閉佢嘅效路啦。 係啊係啊。 當然其實後來即係佢行嗰個民主化，雖然係急得好交關啦。 急得好交關。 咁但係就佢其實講真句，我覺得。我唔知啦，即係可能，即係我哋冇話係問多蔣經國啦。 係。 咁啊，咁就即係我相信即係呢個都係蔣經國過佢後來想見到嘅台灣嚟嘅，即係不過民主嘅台灣啦。 好難講。 啊。 蔣經國估唔到一樣嘢咧，就係咧，蔣經國永遠想可以民主化，但係佢想唔想國民黨交出個政權出嚟咧？我有一個 question mark。 即係佢，不過咁喎，咁你民主嘅爭議就在於在落體啊嘛。 民主嘅爭議係咁，但係佢學嗰套民主同我同你學嗰套民主應該有唔同。 O K， 今日佢學嗰套叫蘇聯民主， 蘇聯嘅民主， 即係老尾啫。 係啦，我同你學嗰套唔同。 O K， 佢係只係課，佢只係佢永遠覺得永遠呢啲人咧，佢永遠覺得咧國民黨應該永續執政嘅。係啊，所以我覺得佢學嗰套民主應該同我同你講嗰套民主應該唔同。 OK， 咁就算啦。 系啊， 不过唔紧要啊，卒之佢死咗啦。 但系咧，你要见，仲要，但系有一样嘢，但系即系佢死咗啦。即系李登辉啦。李登辉系一个咩？李登辉咧，其实咧，佢背景系好古怪。 吓、 啊，佢日本名好多人都知噶啦。 日本名系咩啊？ 岩里正男。 岩里正男。 哦，系。 佢仲有歌嘅咩？ 系啊，因为咧，佢本身嚟讲咧。佢嗰時佢日治時期咧，係佢本而家有啲人講啊嚇，佢根本上係日本人生嘅， 嚇嚇， 跟住之後就只係投靠咗姓李嘅人，所以先整個李姓李嘅名嘅啫。咁當然呢個就不可考啦。 O K， 咁乾隆嚟嘅呢個 係啦，乾隆嚟嘅。O K， 咁呢個不可考，有啲人咁講，有啲男友咁講啊。我有啲保留先呢、這個講法係啦， 係啦，當野史咁聽住先。 系啦，当古仔听住先。 系， 佢咧就本来咧就日治时期咧，台湾出世啦，即系台湾人啦。 系， 就整咗个就唔出奇嘅喎，嗰边整咗日本咩黄文化运动啊嘛。

係啊，等等呢啲咁嘅問題啦。 明白。 係啦。跟住咧，嗰班嗰啲非主流派嗰啲老人家都記得利益咧。 嗯。 就揾一第二咧，佢第二咧，佢哋反對佢咧，就係咧，你揾個咁嘅冇用嘅總統府秘書長做副總統候選人。 係。 你搞乜嘢啊？ 嗯。 李元速啊嘛。 即係呢個就係蔣經國仲在生嘅時候講噶啦，因為佢在生嘅時候先有得揾阿李登輝做副總統嘅啫。 係啊，唔係啊，佢即係啲人啊，哦、即係當佢選，當佢再選總統啊，即係佢做埋阿蔣經國嘅餘下任期，再去選總統啊。 1992年嘅時候。 係啦，1992年嘅時候，係啊，開始真係抹面啊，非主流派，主流派。 嗯。 日日跟住咧，就咧佢哋咧。就話你温建咁嘅嘢做副總統，點得㗎？因為冇鬼用啲李元速嗰啲，係啦， 速嚟嘅， 係啦，因為佢嗰時總秘書長啊嘛，你總秘書長有咩用？你同我都知啊，係咪？係啊，秘書嚟嘅啫， 秘書長就係做秘書咯，係 啊，做秘書嘅， 係。 咁咧，嗰班友咧，就最後咧，就叫咧，就咧組織咗咧，就本來咧想揾對人同佢冚嘅，就揾阿林陽講。因為本山人啊嘛，再加埋蔣偉國，係啦，蔣經國細佬， 係， 咁同佢冚咧，蔣偉國係軍方嘅人嚟噶嘛，係同佢冚，咁最後咧，仲要好笑喎，仲要咧表決點表決咧，又係一個學問啦， 今次係咪又拍手掌咧？ 又啱你又 係拍手掌， 初時咧嗰班非主流派班友咧， 係 要求記名投票。 邊個做義勇仔？ 係啦，但係咧，李登輝嗰班友咧， 係 堅持拍手表決， 係呢個傳統嚟嘅呢個， 係一個傳統嚟嘅， 吹咩啫？ 係啊，咁最後咧，俾佢扭下扭下咧， 佢就 拍手表決 ，OK 好， 我又會做總統啦 ，OK 好， 咁跟住就可以幾次抽憲啦。 即係都係主流派人比較多啊，所以拍手大力啲， 因為個個唔敢違反。阿蔣先總統嘅遺訓 係 啦，個個唔敢違反啊嘛， 咁幾好喎、啊，即係佢雖然佢係瓜佬襯嘅，但係都唔夠膽違，都唔夠膽反佢喎。 係啊，所以蔣總統嗰啲好嗰啲好 Q 犀利噶，係啊。咁咧最好笑嘅事咧就係咧，佢咧有人講啊嚇，江湖傳聞咧，林陽講最後退選咧，即係總統咧，有人話咧佢應承咗佢。他做一任之後又俾阿翻林陽講做， 所以林陽講就好唔鋸啦。有人咁講， 之後條氣好唔鋸嘅， 出嚟搞局， 係啦，出嚟搞局。咁啊，最後真係出嚟選嘅，都唔夠選。 係，咁當然啦。 係啊，咁咧又過幾，即係又過，即係又一路咧就收獻，就收獻咧收到咧，收到咁當然中間發生好多事。 係， 第一鄭南榕嘅事。 係。 鄭南榕嘅事，佢仍然利用嗰個黨國嘅體制，逼死咗鄭南榕。 係， 鄭南榕最後自憤死嘅。 係啊，因為咧，鄭南榕要求全面嘅 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啊嘛。 但係咁，最後咧，其實咧，其實李登輝咧，佢咧知道鄭南榕死鬼咗咧，其實咧呢樣嘢咧喺個心裏邊咧係一定會做，佢一定會做㗎。但係只係嗰個時代唔得啊。 係， 因為太多記得利益頂 Q 住咗啊。 係。 修憲，將中華民國的憲法，即係當然佢當中華民國什麼什麼嗰啲咩冇內蒙啊乜鬼嘢嗰啲都喺度嘅， 喺度。 但係咧，佢個管轄區咧就縮減， 係 台澎金馬，係啦。跟住咧就開始咧萬年各代再見， 就冇呢樣嘢啦。 係啦，跟住咧 就廢埋省長， 跟住咧廢省未遲，廢省之後嘅， 哦， 跟住咧。跟住咧就咧，總統直選，總統直選嗰時都仲有人拗嘅喎。 係， 究竟係用間選啦、啊，定直選咧、 啊？ 係啦。咁 佢講到嗰種間選制就用立委嚟選啊嘛，唔係定係選舉人票啊？ 國民大會嗰種方法，選國民大會再選。 選國民大會再即其實行議會制。 係啦，行間選。 哦，行議會制，即係總之即基本即內閣啦 嚇。 係啊，內閣制。但係咧，佢總統制， 佢就屬意總統制嘅。 係。 全民直選總統 是 啦， 就抗衡 Q 你個國會 是啦，抗衡 Q 你班友仔，尤其是國民黨班嗰班友仔 是 啦。咁咧，佢為咗妥協咧，佢仲要咧 揾咗郭伯村做行政院長喎。郭伯村係傳統國民黨勢力嚟噶嘛？ 平衡翻， 平衡翻。 嗯， 又一路啦。 咁你班有冇咁嬲？ 你班有冇咁興？ 嗯哼， 係嘛？ 嗯。 跟住咧，最後咧，佢當然啊，嗒咗郭伯村啦，整咗個連戰出嚟啦。跟住咧，佢仲要實現多一樣嘢。 係。 立法委全面改選啦，直選啦。國民大會咧，其實咧之後咧係 有任務性，即係之後咧就開始咧就趕曬國民大會啲人走， 係 俾錢佢退休， 嗯， 唔好係玩劇走啊，叫你， 嗯， 跟住咧佢做，跟住咧，然之後咧就去，其實咧國民大會去到阿扁嘅年代先拜拜噶， 係 係啊，因為佢有啲任務型國代國大啊嘛， 嗯， 係啊，咁跟住然之後將佢全面改直選， 係 講全面改直選咧。佢咧就可以咧喺國民黨裏邊咧就腐蝕曬佢嗰啲咁嘅本土勢力喺度， 嗯， 因為佢講緊全面改試點噶嘛， 係 係啊，跟住去到總統選舉咧，1996年 係 係啦，咁咧對咁咧佢就整咗咧無故端端咧就咧對面外咧就係咁射炮過嚟噶嘛， 嗯， 佢都廢 Q 事理你， 係 係啦，不過咁其實佢已經知道一樣嘢嘅，對面外一定唔打過嚟嘅。 是 點解咧？佢同人哋講咧，佢老神在在同人哋講咧，話對面嗰啲空包彈咧。 而問題在於就係對岸咧，亦都唔會真，亦都冇證明佢唔係。係 啦，證明唔到啦。 意思唔係我意思就係冇真係炸過俾你睇。係 啊，其實咧佢其實咧開始咧九六年選舉之後咧，我就發現我就開始覺得咧佢開始言真身啦。 嗯， 系啦，佢一次言真身啦。 你讲佢真身先系咩咧？ 基本上，佢某程度上 系 一个，你可以话佢台独分子又得。 吓， 但佢唔系佢嗰种台独分子咧，并非坚持一定要台湾共和国， 要中华民国都 OK。 中华民国在台湾 系， 或者甚至咧，其实佢而家讲嘢同佢出书嘅时候都有矛盾。 系， 点解我咁讲？点解话有矛盾咧？我等阵讲俾你听。 系。因為啊，即係我就根據另一啲台灣專家咧，就係為佢啊，即係因為講緊呢個嘅中華民國在台灣論咧，即係呢一個嘅 嗯， 即係呢個咁樣嘅叫做咩咧？即係叫做算唔算兩國論啊？ 係， 即係佢都分開幾個層次噶嘛。 嗯， 即係首先就係中華民國在台灣， 係， 跟住去到後面就叫中華民國是台灣嘅啦嘛。 係啊， 即係最呢個就係終極形態啊嘛。 終極形態啊嘛。 咁當然後來就阿扁就一邊一國論啦。 係一邊一國啦。 係。 咁呢啲問題。咁其實最問題所在就係話咧，佢開始九六年選舉，因為佢有個mandate啊嘛， 係 開始兩國論啊、一邊一國啊，就出曬嚟啦。 開始講啦，講。 開始講啦。咁啊，共產黨咧又係啲空巴拉黑人，最大禍咧就佢咁講咧，其實就未逾越美國人條底線噶嘛。 係 佢九二共識冇違反噶嘛。 冇。 其實咧，去到佢個年代咧，其實佢前嗰幾任嘅年代咧， 嗯， 其實咧佢一路咧都係咧 follow up 住咧阿蔣經國咧開始咧同大陸有計傾嘅政策噶啦，所以有九二共識呢樣嘢啊。係。跟住先有汪辜會談啊。係。跟住就冇鬼咗啊嘛。 嗯。 其實佢就現咗真身。係。係啊。咁現咗真身，其實咧佢就覺得咧中華民國在台灣。 嗯。 你可以話佢務實嘅台獨。 系 啦， 一个务实台独主义。 系啦，咁咧美国人咧就开始咧，哇！大佬你咁样打过嚟，唔系办法噶。 嗯， 美国人咪开始咪又靠客啦。 系， 我搵啲嘅航空母舰喺度浮下浮下。 系， 系啦，又吓下你，你唔好乱 Q 咁嚟。 系， 警告下我，你唔好乱 Q 咁嚟。 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即系我好细个嗰阵时就 系， 人都话台湾就打仗，台湾就打仗， 系啦， 随时打到，随时打到。 系啊，其实好神在在嘅，系啊。其實老神在在噶， 即係我其實我覺得台灣咧，即係就我今日俾夠時間講埋阿扁啦，咁但係就我想講就係、是，即係一個李登輝一個阿扁咧，都係好識喺呢個嘅中美之間周旋嘅喎。 梗係啦，唔係阿扁冇咁識，李登輝真係冇得頂啊。 嗯， 李登輝點解話冇得頂咧？ 嚇、 啊，佢咧李登輝冇得頂在於咧，因為佢真係喺美國讀過書， 係 知道美國人嘅性格係點， 係 佢亦都知道仲有一犯人嘅性格係點，日本人 係因為佢真係日本人， 佢本身就係日本人啊嘛，佢22歲前都話自己係日本人， 嗯， 22歲之後就係台灣人， 嗯， 係啦， 台灣人 係啦，所以而家你好少見佢講國語㗎， 即係經常講台語㗎嘛。 係啊，而家真係好少見佢講國語啊。以前大多我哋聽我即係佢做緊總副總統，總統年代就講台，佢就講好多國語。 係。 仲有一樣嘢啊，佢揀佢嘅所謂嘅國民黨接班人啊，有啲人咁講啊，有啲陰謀論者咁講啊。 係。 佢揀個最冇用 ，Mr. Lin Jin。 係啦。 就為咗你佢選唔到， 你信唔信？ 跟住仲要整一個個就跟住再整一個失意嘅省長， 係啦，再整一個失意嘅省長出嚟， 就宋楚瑜。 其實咧，由某程度上咧，宋佢對宋楚瑜咧，其實真係對宋楚瑜唔住嘅。係，其實咧，某程度上咧，佢自私。 嗯，佢因為佢要 Mr. Lin Jin， 佢成日驚一個人功高蓋主。 明白。 仲有咧，其實咧， 即係佢覺得宋楚瑜叻過佢嘅啦。 係，功高蓋主。 係。 係啦，大佬，我係總統，你係省長，咁點搞？ 明白。 你諗下。 嗯。 仲有第二個問題咧，第二個 problem 就係咧，佢揀連戰咧，因為連戰咧，第一佢本身可以，因為佢本身可以平息到咧嗰啲國民黨裏邊咧一啲咧外省派嘅不滿。 嗯。 亦都可以咧揞住本土派嗰啲人嘅把口。 即係因為兩樣都有。 兩樣都有啊嘛。 係。係 啦。仲有一樣嘢，連戰屋企有錢。 嗯，最緊要呢樣嘢 係啦，其實呢，與其話佢揾個冇用嘅，嚟令到民進黨之後會贏到佢，贏到個總統寶座呢， 其實就當下就係攬嚟就係要穩住國民黨嘅內部勢力， 要穩住國民黨內部勢力，同埋某程度上佢嘅目的係要改造成個國民黨，變為一個台灣本土嘅政黨。 嗯，明白。 係啦， 嗰日就甩埋咁講大陸啊嗰啲嘢啦。 係啦，就唔好講又講大陸又講法通嗰啲，唔好同我講啦。係啦， 就搞掂台灣得㗎啦。 搞掂台灣得㗎。 嗯。 咁所以咧，佢之後有一單嘢，因為去美國訪問又打到七彩，又係個共產黨嚇 Q 人嘅。係啊。咁當然共產黨係啊，共產黨嚇 Q 人咧，又唔好話佢冇用嘅，嚇到啲台股啊跌得好緊要嘅嗰次。同埋另一番有樣嘢唔好嘅，就係咧黑金政治抬頭。黑金政治抬頭咧。其實呢也可以咁樣講，我現實少少咁講，其實呢等於呢，如果是幫派嚟講呢，就等於那些本省卦呢開始呢逐步取替你外省卦啦。以前呢國民黨那些特務機關呢，就利用那些外省幫會去搞事的，去做他的不想做他的政府 做 dirty job， 做 dirty job 的。現在不知道啦， 日本省人做埋 都添咗一樣嘢啦，佢最大嘅目的咧就係咧扶植一個基層嘅本省勢力， 哦， 令到喺地方上邊，幾時都有票。 明白， 係啦， 即係做裝腳， 做裝腳， 嗯， 係啦，佢嘅目的係咁樣， 係， 同埋咧乘機咧掃囂就你啲本省俾外省掛， 嗯， 乘機掃你班外省掛， 係 啦，用其他勢力，咁呢個非常唔好嘅， 嗯， 搞到咧就全個台灣咧。啲票咧 都係買翻嚟嘅， 買翻嚟嘅 流水席， 流水席 係啦， 係啊， 你有冇食過啊？ 冇食過，九十年代啊，而家冇噶啦。 嗯， 係咯，九十年代有噶，真係係啊。咁跟住佢就收咗檔啦。佢就跟住去到做2000年啫嘛。 係 啊，又好笑喎！2000年之前咧，又發生咗件事喎。 係 地震。 係，我都記得係呢個台灣大地震。嗱， 928地震咧， 係 到今日咧。冇人鬧佢救災不力嘅喎， 除咗啦，即係就同阿馬英九唔同啦。 係啊，冇人。 馬英九就落場雨都俾人鬧飛起。 係啊，咁奇怪嘅喎。啊、所以咪話證明咗佢嗰時個政府嘅行政能力咧 係高嘅。 係啊， 相當高。 嗱，最後而家仲有幾分咋？ 而家剩翻分零鐘咋？ 哦，講埋咗一個問題啊。 仲有一個問題，講埋順便留翻次講啊。 就因為留翻次講啊。 下次可能可以順便講埋馬英九嘅啦。 是可以， 邊個咪揾狗可以，下次可以。 咁咧有個問題，其實而家到好多人，好多國民黨裏邊嘅人、民進黨嘅人，甚至好多研究台灣嘅人都爭論緊一樣嘢嘅。 係。 究竟 係 蔣經國係咪真心揀李登輝？ 點樣即係咪真心揀李登輝咧？我唔係好明呢個問題。佢個 fact 或者咁樣， 佢揀咗。 蔣經國有冇揀錯人咧？ 蔣經國有冇揀錯人？ 嗯， 唔係嘅，就斬俾我對蔣經國嘅認知啦，即係你話，即係雖然話衰就係蔣經國佢講個民主可能同我哋講個民主唔同，但係就如果佢真係想令到 即係呢個中，即係卒之唔想咁離地啦，卒之要搞，即係諗住喺台灣落地生根啦。佢即係咁佢揀一個本省籍嘅李登輝，又配合翻我呢個理念啦 嚇。咁點解佢唔揀林洋港，唔揀邱創滿咧？ 咁我又唔知喎，佢哋我又唔係好識佢兩個，我只識李登輝。 嗱，咁嘅，其實佢最想揀講來講去都係孫運璇。 係，佢最想揀呢個。 應該佢一定最想揀孫運璇。 係，咁但係就問題，因為佢黑人憎。 唔係，頭先講過啦。 謝玉，唔係中風。 中咗風。 係。 眼肉。 冇得揀。 冇得揀。 退而求其次。 退而求其次。 就揾下李登輝。咁同緊要話李登輝都好好貫徹佢位置啊。 咁但係咁喎，嗱，你要記住一樣嘢。佢點解唔揀林洋港？林洋港就係太多外省勢力圍住咗佢。 明白，即係佢係一個，即係佢係一個嘅本皮外心嘅人嚟。 係啦，邱創滿咧個問題就係咧一個好技術官僚嘅人， 就唔係識搞政治嘅。 係啦， 係 佢就想揀一個咧，屌顧又識搞政治， 係 又冇乜。勢力又冇乜團團火火勢，又乾淨， 係 咁唔揀李登輝，又揀邊個咧？ 嗯， 一定要本省人，因為去到最後嗰啲日子咧，其實咧佢已經喺度講得好清晰噶啦。係，佢話我係中國人，但我亦都係台灣人。 嗯， 我喺台灣住咗幾年，住咗三十幾年。 係冇錯， 講得好清楚。 呢、這個就係佢最後決定就唔再諗佢老豆嗰度講老話，我諗嗰樣嘢啦。 佢已經唔再諗法，佢已經冇再講。佢堅持係佢仍然佢冇講佢唔堅持法統，但最後咧佢都講埋一樣嘢。佢知道如果繼續戒嚴落去， 又唔得了。台灣死緊， 台灣死緊 啊！ 經濟發展唔到， 係 啊！就算我而家發展得我整個局咁開局咁好， 係 發展唔到落去。 嗯， 所以咧。佢咧都係最後咧，其實咧，我覺得咧，再講一樣嘢，可能喺佢心諗緊一樣嘢嘅。 嗯， 我如果我解決唔到兩岸統一嘅問題， 係 或者我可以統一到大陸， 係 呢個問題唔需要再解決。 嗯， 到我嗰代人 冇呢個問題啊， 為止 係。 所以去到李登輝做嘅嘢咧，就係咧，佢要解決曬所有歷史問題。 嗯、 第一二百， 係 我都冇講二百。第二美麗島，美麗島啲人放曬， 係 仲要封佢啲無罪喎、 哦。明白， 唔使冇放 Q 曬唔緊要。 係 喂，無罪，你哋無罪嘅。 嚇， 係啦咁樣。所以咧，其實咧，可能咧，當初咧，李登輝接咗阿蔣英嗰樣咧，蔣英可已經同佢講一樣嘢。 嗯， 可能呢啲事已經唔需要你再解決。 係， 即係話。真係咧，可能去到蔣經國嘅心態，去到晚年嘅心態就係咧，大陸還大陸， 嗯， 台灣還台灣，可能係咁噶。 蔣經國先係台獨之父， 可能係咁噶。 原來係咁， 可能係咁樣噶。可能而家李登輝你睇落去好似錯，好似你南來你南明啲啊，深南一去鬧佢乜乜乜乜。 係， 咁當然啦，佢有啲歷史觀點啊嗰啲我唔認同啦。 嚇， 即係佢話嗰啲，譬如話如果而家再同日本人攞戰爭賠償，因為勒索啊嘛。或者那些慰安婦的問題那些我不認同、或者釣魚台的問題我有部分認同、這份是這樣，但其實呢可能呢他真的遵照蔣經國那個遺願、就說可能已經不會再考慮、大陸的問題了。還有一件事，他今天呢、他今天講的事跟他真出書的時候，即是到他卸任總統的時候呢、講的事已經有分別了、他今天講台灣是台灣中國中國是不是、他當了寫書啊，他自己說啊，說要自己開拓個新中原，中華文化的正宗地方， 這是國師 的這樣的台灣是、okay. 今天他說什麼啊，所以呢現在呢其實呢我可以這樣說、真正的李登輝其實呢那個樣子呢、那個面貌呢、有人說呢李光耀說呢他呢他說他低估了大陸那個統一的決心，但他有一件事他都說得很清晰的。 是怎樣？ 我都不知道李登輝什麼立場的、我都看不到啊， 是 你出自李光耀把口， 正李登輝是什麼人呢 他都說不到啊。 好， 是啊， 喂，那我們下次再說了，看下次先說陳水扁啊。 好啊， 好，今天各位聽眾我們下次再見啦。 环球思维，香港本位，中港台。